著減少感染人數，到政府內部的焦躁情緒蔓延。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對同英國脫歐後貿易協議的談判進展感到滿意，但是形容仍然有必不可少的最後一英里路要走。馮德萊恩說，雙方建立的框架很好，但是細節有待處理，這些都是關乎公平和公平競爭的關鍵問題，歐盟期望得以確保。歐盟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早前向27個成員國的大使簡報談判進展，指同英方的主要分歧已經減至兩個，包括捕魚權和公平競爭條款，認為仍然有可能達成協議。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亦都承認，在捕魚權和公平競爭問題上，雙方仍然有分歧。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晚上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4至6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冇錯啦，咁去到星期一嘅晚上，我哋敏感時刻又開始啦。呢個時間當然有彭晴有莫莉咧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出現啦。 大家好啊， 啊， 但係由於咧疫情嘅關係啦，我哋節目都會有啲調動噶噃、不過喺調動之前咧，我哋依然10点至11点钟都會有敏感時刻呢個節目嘅。 係啊，冇錯。咁所以我哋今晚當然啊節目繼續精彩啦，亦都將我哋節目嘅內容精彩嘅內容繼續濃縮落去嘅。上星期我哋敏感時刻訪問咗邊個？ 就係、是、呢個法醫人類學家。他叫李显善 Vincent， 是啊，冇错。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咧都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哎呀，都系横掂我哋都系啦，香港电台系一家人嚟噶嘛， 系啊， 一台都有个节目嘅， 系啊， 系啊，冇错。咁啊 ，Vincent 都要同大家分享咧，佢法医人类学家当中一啲嘅经历啦，体验啦，当然系处理过嘅事件都好紧要啦。但系呢两个星期咧，我哋特别咧就真系啦，我哋直情系将啊 Vincent 呢个人咧、由底。睇到內 係啦，就濃縮咗佢 係啦。咁啊，即係要知道佢除咗佢自己睇嘅嘢之外啦，仲有佢自己一啲嘅睇法啦，到底係點嘅話？上個星期都講咗啦，佢讀書嘅時候一啲嘅過程啦。哇！我又再諗到陣味啊，我已經有啲雞有啲起雞皮啦。 金金食鹹魚雞粒飯 啊！呢個禮拜都冇食過咁啊，稍後時間我哋又揾到佢出嚟咯。 係啊，等大家又聽下佢今次嘅分享又係啲乜嘢咧？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系啊，冇错。咁啊，第二个星期我哋敏感时刻里边咧，咪继续同啊法医人类学家 Winsome 倾下偈啦。古仔好精彩嘅，不过都系啊吓，节目就之前都提醒大家食饱饭听就。啱啲嘅咋， 唔好一路听一路食。系呢个系我哋俾大家嘅忠告。 系不过咧就真系好有呢个嘅责任嘅，因为做呢份工作，因为咧就真系系揾翻一啲尸体出嚟啦。咁跟住然之后就从佢哋嘅骨头里边揾翻佢哋在生时候嗰个生平、嗰个人生，重整翻个故仔。我谂。对于死者是一个责任啦，对于家属其实都是一个很宝贵的回忆啦，所以继续都要同阿 Winsome 倾下，因为你都话其实即系法医人类学家，香港就冇呢个工种啦，正所谓。但系其实我听你讲，其实你去好多唔同嘅地方，系咪啊？战乱嘅地方，真系生灵涂炭，唔完整嘅，即系因为太多人死，太多人伤亡。即系我谂你见到嗰啲一堆堆。到底個畫面是怎樣形容給我們敏感時刻的聽眾聽一下， 這些地方比我們想象之中多的，即曾經經歷過戰亂，甚至你不要以為是一些很遠久的事，其實不是的，可能是說二三十年，即同還在同一代人 的生活的空間入時空入面，那個轉變其實或者我自己見到的時候個感受都很大，因為沒有想過竟然仲未揾到一個答案，未揾翻佢嘅屋企人，嗰下其實個感覺係好大嘅。咁當然亦都因為呢啲地方都未必係最發達， 一定啦， 係啦，最好即係去旅遊嘅國家。咁所以每次我自己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少少嘅搞笑事，就係每次我出門之前，我屋企人都會話等我 Google 下喺邊邊， 真係唔知啊！有啲地方聽都未聽過， 呢啲係邊嘅咧？咁樣係啦。咁但係去嘅每一次去嘅翻嚟都系比即系走嘅时候多咁样，咁所以就系一份好特别嘅感觉嚟嘅。 世界各地多唔多地方系需要你哋去帮手嘅咧？ 都多嘅。都多，因為枕住其實一個 project 或者一件呢啲咁樣嘅事情咧，都未必係一年可以做得曬，可能枕住好多年都要 keep 住不停咁翻去，咁所以都有一定嘅需求或者要求嘅。咁啊，譬如話最近我去過，即係因為今年就度度都邊度去啦，咁啊今年冇去就最近就係上兩年去非洲索馬利蘭嘅呢個地方做呢個叫做佢哋嘅戰爭罪行嘅一個調查咁樣。咁點解會用到戰爭罪行？就因為嗰陣時佢哋首先索馬利蘭呢個地方係未被國際承認啦，佢依然喺國際間依然被視為係索馬利嘅一部分啦。咁但係其實佢哋1988年咧已經宣布咗，1991年其實已經宣布咗獨立噶啦，咁啊，所以就即係一個叫做好年青嘅國家，咁但係喺冇國際嘅支援之下咧，好多嘅問題啦，好多嘅 support 咧都係冇嘅，咁所以咧特別係關於佢哋嗰段成立之前嗰段內戰嘅歷史咧，佢哋都係未揾到答案嘅，咁啊嗰段時間咧，基本上因為嗰個戰爭咧，死咗大約1/3人噶。即係成個國， 成個國家死1/3 即係大概有幾多個？ 大約有數十萬咯。 哇！ 係啊，係啊，咁啊，仲要係好瘋狂嘅，佢一定因為佢逼你哋要參，當時嘅人自己要參與，一係如果唔係你就即係被打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就會有啲我哋每次去咧都會同我哋講，譬如有一啲新嘅目擊者同我哋講話，我知呢度下邊有。买了很多，或者我肯定我屋企有一啲嘅亲戚嘅小朋友同我一起嚟到呢度，跟住唔见咗，咁跟住佢就觉得佢喺呢度，诸如此类好多呢啲嘅说法。咁我哋收到呢啲嘅证，即系呢啲叫做证词啦吓，咁我哋都会去认真去查探究竟系咪真系有尸体埋喺下边，或者系咪有乱葬岗呢件事。咁我哋就会借咗考古学嘅方法。去做一啲搜索啦，就同大家可能喺電視上面見到一字排開，好多人喺度擰眼望眼嗰啲一模一樣。咁但係佢哋可能揾緊證物，我哋就係揾緊一啲標記或者提示，我哋有冇呢度下面會唔會有一啲嘅屍體埋喺度？譬如可能泥土嘅顏色唔一樣啦，或者係泥土嘅鬆軟度 會唔會同側跟嘅唔一樣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提示。咁通常咧，我哋都會按住呢啲提示咧，就掘落去去睇下究竟有冇屍體喺下邊嘅。咁啊，掘咗落去 揾到嘛？ 揾到揾到揾到，係啦。咁但其實比我哋想象中多，因為掘下掘下又會多個目擊者嚟同佢講，我知嗰間屋前面嗰笪地都有，甚至會同你講我間屋下邊就係啦。 梗係啦，三分一人口喎，冇咗， 隨時周圍都係啦，基本上 係啊。我哋嗰次掘嗰個村口咧。是首先是有目击者跟我讲个村口，我哋嗰朝落车 U turn 架车 U turn 嗰个位置就已经是、但是你想想每一日咁多车经过，其实是有啲危险嘅。咁跟住然之后佢后屘我哋掘下掘下，同我哋讲对面马路有一个，然之后我哋掘完对面马路嗰个之后，真系 exactly 有一个同我讲，我哋间屋下边其实都系。 喂喂，但你咁大范围咧，嗱阿莫莉同 Vincent 点解唔用一啲机器啦？一掘咁就可能一堆咁样。你如果聽你咁樣掘咧，就基本上好似人哋考古學家咁樣，係咪？係咪啊？ 係， 即 係 逐忽逐忽咁樣，好少好少範圍。你掘掘幾年啊？掘幾十年都得啦。 同埋會唔會有啲機咧，好似 check 人哋哇土地下面有冇一啲骸骨啊？嗰啲有冇啲類似 X 光機？我唔知啦，即係嗰啲咁嘅儀器咧。 有嘅，有其實有呢啲地底探測儀嘅，咁但係我哋就冇用到嘅。 点解咧？ 其一因为冇呢个资源啦。另外一个原因咧，就因为嗰啲未必系最好嘅一个方式，因为佢只能够话俾你听嗰笪地方，即系譬如话我而家探测紧呢笪地啦，咁可能话到俾你听，其中有一笪咧，嗰个密度同侧根嗰啲唔一样，咁你就要自己去睇下究竟嗰个密度系啲咩嚟啦。即系佢即系话咧，嗰度有嚿嘢，但系嗰嚿系啲咩嚟咧？你要自己去掘啦，咁样。咁當然有機會佢咁樣可以加快將我去盲摸摸揾嘅，咁但係喺即係佢哋嗰啲地方冇呢個資源嘅前提底下，就唯有自己做。咁點解唔攞機器掘呢？就是、因為機器有機會咧太方便，一嘢挖得太深咧，因為我哋唔知佢有幾深啊，係啦。咁一嘢挖得太深咧，有機會一起嘅時候已經碎曬，咁就反而仲唔好咁樣樣咯，係啦。 咁但係你喺入面你就話有咁多唔同嘅骨。会不会就是有一些其实真的所谓乱葬岗，什么乱葬岗就是捞乱晒。咁譬如好像会不会即是 touch wood， 即是比例比例比喻比喻即是彭程半身上半身捞了我下半身。咁你哋点呢？ 咁我哋呢一般都会睇，我哋喺即係处理好多人或者好唔完整嘅乱葬岗嘅时候呢，的而且確係有一定嘅困难嘅。咁因为始终无论你个人个 size 几唔一样，总有人会同你接近㗎。咁我哋首先最重要，但係我哋都要估计究竟入面最少有几多人。我哋估计最少唔系最多，因为就会驚有出现头先嗰讲嗰个情况啦，就係有机会万一我搵到譬如上身 A 和下半身 B，我觉得是属于同一个人 C 的，但其实有机会他真的来自 A 和 B 而不是一个 C 的嘛，所以我们只可能推断最少有多少人，我们永远没办法估计最多有多少个，所以我们怎样推断呢？就是数不停重复的一些元素，譬如我们看到有多少个头，或者几多只左手，几多只右手咁样，咁我哋就会大约去按呢个数去推断嗰个地方有最少有几多个人喺入边咁样。咁跟住，譬如话你话会唔会知道究竟上半身同下半身系属于同一个人？咁我哋就可能用翻啲，首先会用翻啲最简单嘅方法去分啦，就系 size 啦。咁跟住就除咗 size 之外，我哋都会可能按住一啲关节嘅位啊，一啲变化或者一啲疾病嘅变化，令到骨头有嘅变化，因为有啲病影响骨头唔会系单一影响嘅，即系唔会可能就影响一嚿骨嘅，或者会佢唔会就系影响一个关节嘅。咁我哋就会按住呢啲，譬如我哋见到呢块脊椎骨有变，但系下边连住嗰块冇可能啦。咁所以我哋就会知道呢两个可能属于唔同人啦，咁样样咯，系啦系啦。 咁其实成个过程个流程系点嘅咧？ 即系你咁样掘啦，一日啊，掘咁，跟住点啊？ 系咯， 系咁，我哋掘咧，其实都有系一个都几漫长嘅过程嚟，因为真系用一啲最原始嘅工具去做，就系、是我哋每人有一个类似人哋嗰啲花王，唔系花王嗰啲园丁嗰啲批，唔系批档。似批档嘅一个工具， 有个锁，有个铲咁样啦。 系啦，系啦，跟住加埋个锁，加个铲啦。咁我哋就会开头可能都仲好啲嘅，因为佢叫做我哋都知道佢未必系有机会喺头嗰几十 cm 深啦。 好深，即系。 系啦，咁我如果我哋知道佢唔系咁浅咧， 我哋就可以用啲大型啲嘅工具啦、嗯，就可能係嗰啲鑿啊、鏟啊嗰啲啦， 掘深啲， 冇錯，咁就會快啲啦。系啦，咁但系到咗咁上下，开始有人话唔系，我嗰个角落开始搵到骨咯，咁、先算啦。咁我哋就要即刻换翻晒嗰啲最细件嗰啲工具啦。咁就为咗唔好整到啲骨，因为试过真系有人咧唔小心一嘢凿咗落嚿骨度，跟住就碎咗，冇你救唔翻。系啦，咁即系反而你想帮个人，但你自己仲 毁咗佢， 冇错。咁所以我哋就换一啲比较轻型啲嘅工具，咁啊，跟住就会真系逐忽喺度。数好即系考古咁样数，咁啊，但系呢个时间其实系有啲，即系呢个做法系有啲耗时嘅，因为我哋咧唔可以一掘到咁上，哦系得咯，拎出嚟，我哋要将佢好似咧 3D print 咁样啊喺个地下度立体呈现，我哋去做咗记录先。估物论而家因为有航拍机啦，可以喺上面就咁影张相，或跟住就喺啲 software 度 map 翻晒出嚟。但以前就要用劲简单、劲简陋嗰啲拉两把尺喺度自己喺度画坐标、画图咁样。咁两者都有好有唔好啦。咁但系呢啲都系一啲需要时间去做嘅嘢。咁所以我哋可能大部分时间都花咗喺呢度上面。系啦系啦。咁我哋当我哋记录晒啦、影晒相啦，我哋先可以真系逐块逐块起出嚟。 咁上次你头先你话你喺非洲嘅索马里兰做呢个工作，咁最后你揾到有几多呢啲骸骨，同埋重组翻，揾到几多人啊？啲家属有冇真系？找到他们的亲人啊，那个凭什么、那个情形是怎样？ 我们之后跟着将它起了出来之后，我们送入 lab 啦。那其实那一次呢，即单单是最近这一次呢，我们做了两个大的，都不是很大的，但是两个 site 啦，都在同一条村，就 exactly 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村口啦，另一个就是对面马路啦。那我哋嗰個村口嗰個咧就比較大一啲嘅，就即係多但係個應該咁樣講，個坑係大啲，但係入邊有係得三副嘅啫。係啦，咁但係對面馬路嗰個咧，個坑咧係細啲，但係有成五副，不過五副係唔齊嘅，即係有啲可能就係得一半咁樣。係啦，咁有機會係因為擲住咗，即係我哋冇開曬啫，因為有機會佢唔知點左搭右搭咁樣，所以我哋就即係冇開曬咁樣啦。咁但係基於係喺我哋開嗰個一部分，我哋就要起咗出嚟啦。咁樣，咁我哋好明顯亦都見到兩個嘅唔一樣，就是、我嗰、那個頭先我話我哋村口嗰個就好大噶嘛。我哋掘到底咧，我哋見到一啲狗爪痕嘅機器掘嗰啲狗爪痕，係啦。咁啊，即係證明呢一個係用機器掘噶啦，而且你見到佢係慢慢斜落去一下嘅啫得。相反，對面馬路嗰個係用人手掘嘅，佢極度不規則，但係深啲嘅，係啦。你見到好似好倉促，即係樣樣都話到俾你聽，佢真係好趕，係啦係啦咁樣啦。咁我哋跟住翻到去做一啲鑑證嘅時候，即係或者做一啲分析、就是，就係之前上一次提及嗰啲性別啦、年齡啦、身高啦等等一啲，或者係一啲好個人性嘅資料啦，譬如話啲病啊，佢生前經歷咗啲乜嘢啊咁樣。咁喺鑑定嘅時候，其實一般咧，我哋都話建立咗個檔案之後就可以幫助屋企人去認領，係咯，係啊。咁但係應該都係咁講，認領或者配對呢個過程咧好雙向嘅。咁我哋就做咗我哋嗰邊，假設冇屋企人嚟提供資料，或者冇。屋企人願意嚟提供資料，甚至冇願唔願意交出最後嗰一個 DNA 去確認咧，都係冇用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好多時都係我哋做咗我哋個 part 就晾住咗喺度，因為冇人前嚟。咁可能嗰個人根本都唔想揾，或者佢都唔知道可以咁樣樣。 或者過咗幾十年啦，係咪都已經都唔喺度啊？分分鐘 冇錯啦，冇錯，或者搬走咗自己都。 咁個成功率都真係好細嘅啫喎，聽你咁講。 係啊係啊，如果你真係要我俾個 percentage 出，我會大約話。我哋做假設我哋做曬咁多個 case 係 100% 啦，成功可能得兩成，兩成度， 咁少咋？ 咁其實咪好氣餒咯，做你哋呢一行。 有嘅有嘅，因為有好多時我哋做咗我哋個 part， 甚至我哋個 part 我哋好想做到一個好詳細嘅 profile 咧，都唔到我哋決定，因為可能個骨頭上面根本就真係好乾淨，乜都冇。我有試過有一個即係唔係喺索馬尼蘭，不過呢個喺東帝汶啦，就我做咗一個禮拜唔同嘅 case， 每一日做一隻 case 啦，隻隻都差唔多樣。 即係全部都係嗰個年紀嘅人，全部都係嗰個性別嘅人，全部個身都係冇啲咩特別嘢嘅。我嗰下就會覺得自己究竟我係 miss 咗啲嘢啊，定係我真係咁渣睇唔到啊，定係佢真係乜都冇？即係嗰下就覺得點解會咁樣？跟住仲要即係譬如話啲警方會入嚟問你，喂，你有冇嘢啊？今日有冇嘢？你俾唔俾啲嘢我啊？咁樣咁，但我乜都冇，乜都俾唔到佢嘅時候，咁我就覺得自己係咪真係？是不是真的盡了努力呢？是不是真的盡了責呢？這樣。那所以到最後真的有一個的突然間的突破呢，就會很緊張很激動。 嗯。 是啦是啦。那跟索馬里蘭那裡一樣，我們都是找了很多，掘了很多，起了出來，做了很多的 profile， 但是前來的人其實很少很少。因為有很多根本可能我們都不知道，他又不知道我們在這裡，我們又不知道他的家人都還在這裡，這樣。那但是有一個是几好嘅故事，即系我觉得自己都好好窝心嘅故事嚟嘅。咁啊，就都喺嗰度啦。咁我哋嗰日咧就做咗一个 case， 就 exactly 起咗出嚟做晒分析，咁啊记录咗啦，咁样。咁跟住第二日咧就话嗰一晚咧就有个即系当地嗰啲人士啊，就走嚟同我哋讲话，喂，有个目击者想同你倾下，咁样关于一个你哋做紧个 site 嘅，咁样哦，咁倾下啦，系咪？咁啊倾嘅时候咧，佢就话系啊，我都好肯定，即系讲咗好多资讯啦，跟住佢话我都好肯定，其实咧我个细佬都喺度嘅，咁样，跟住我就话你可唔可以讲形容下，即系俾多啲资料，难得有家属前嚟，咁梗系问多啲资料啦，系嘛？跟住佢最后就话，其实咧有一个我细佬有一个好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两上一笑的时候呢，他上排牙齿的两只门牙很疏的，有条很阔的啦的。他说基本上他一笑呢就见到的啦，是啦。咁跟住我哋就话等阵先，点解咁似，即所有嘢加加埋埋都咁似我哋嗰日做嗰、那个。嗰、那個即係個 set 嘅咧，咁樣 仲咁啱俾你遇到啊！ 係啊係啊，咁跟住我哋然之後就話好好，即係我哋唔可以太激動，因為未 confirm 嘛，唔想俾假希望佢。咁跟住然之後，好好好，咁我哋幫你手，即係去盡人事啦，咁樣。咁我哋第二日翻到去第一時間，乜都唔做咧，就將嗰一日前一日做嗰個 case 重新做多次，揾咗其他人幫手再做多次 ，make sure 我哋睇嘅嘢係正確嘅。所有嘢都 match 嘅，同目擊者講嗰個資料，講所有資料都 match 嘅，咁我就好緊張啦，咁樣，咁跟住我哋就即係揾咗我哋團隊嘅一啲技術人員，就做咗一段好簡單嘅動畫模擬，佢個嘴如果佢仲笑緊嘅時候個樣，即係佢冇做其他嘢，就係睇到個嘴嘅啫。咁跟住我哋就即係整好咗之後，都唔係即時嘅事啦。咁但係過咗幾日之後，我哋就拎咗過去俾嗰個家屬，即係嗰目擊證人睇啦。咁跟住佢一睇咧，佢即喊，佢就話係啦，係佢啦咁樣。咁嗰下就覺得，哇！我辛苦咗咁耐，有一個有結局啦，終於咁樣。咁嗰下我哋即係佢又好感動啦，終於揾得翻。對我哋嚟講都係啦，因為我哋做咗咁多個 case， 咁多日，親眼見住有一個喺咁樣嘅巧合之下就已經完成到，嗰下就真係好激動啊！其實全 team 都 真係幫到一個人啊！ 冇錯，冇錯。 此刻不讲担心，我忘了说，简单一生皆因你足够幸福了。无人能预计未来，这心肺那一秒坏掉。平日我离家去，都先问你。若回不去了，感激你的照料。年月算短，不过全部也美妙。别话我悲观了，情愿你早知晓。无需给我数分和骨灰去旅行，重新数数铁塔上每一格闪灯。苍天中太绝，不肯放过人，但至少曾共你好得很。台北小吃有人，伦敦天气恼人， 重温怎跟我企在同帐前拥吻，还望你轻响，旅程多开心，那是共你娱乐原是那么近。数数铁塔上每一格闪灯，苍天中太绝。 呢份工作其實真係好有意義啊，阿莫莉。 我都覺得啊，即係幫大家揾翻大家嘅親人啦、啊。 嗯， 我覺得真係好鬼感動同埋好深刻啊，個畫面一定。 仲要唔容易做啊！你諗下頭先佢講嗰個過程。 嗯，咁啊，啱啱聽過嘅咧就係帶著骨灰去旅行紅雀立嘅。先聽一節新聞，之後翻嚟繼續敏感時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严正指出，政府采购疫苗完全基于科学实据，并且以确保为全港市民尽早提供最安全和有效的疫苗为目标。對於有社交媒體傳言指政府訂購疫苗屬於政治決定，並且借此對內地或者個別公司利益輸送，有關傳言純屬造謠，政府表示極度遺憾。發言人又說，對於有言論散播虛假消息或者企圖將公共衛生議題政治化，將會嚴重打擊社會同心抗疫的團結，對此深表遺憾。政府重申，所有疫苗必须符合相关程序，包括通过第三期临床研究，以及获当地药物监管当局和本港批准紧急使用，以确保疫苗的安全、有效和质素。据了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延迟原定今个月到北京述职的行程，暂时未知道延至几时。有傳媒引述消息說，延遲原因包括本港第四波疫情。特首辦公室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有關特首述職安排如果有消息會公布，暫時沒有其他補充。林鄭月娥自2017年當選行政長官之後，三次上京述職都是安排在每年的12月中進行，不過今年到目前為止未有公布。英国外相南涛文呼吁香港当局停止针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南涛文说，港区国安法违反具国际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有关法律现在被用作起诉黎智英，显示当局继续攻击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英方已经向香港当局提起这宗案件，呼吁停止针对黎智英和其他民主声音。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日前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到明年4月16号，以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黎智英不准保释，继续还押看管。日本共同社引述防卫省消息人士透露，防卫相岸信夫下午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电话会谈，是岸信夫上任之后首次和中国防长单独沟通。报道说，岸信夫在通话之中就中国公务船多次接近或者驶入尖角诸岛，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周边海域，传达关切。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64，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3，人民币6.54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7美元，卖出1833.8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哋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许廷铿、陈卓妍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第一集，12月19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这个新闻回到来继续敏感时刻的敏感人物，彭晴。 哎呀，莫莉简直好像追这个剧集一样。 我都觉得，还有所有故事呢全部都真人真事啦，所以很有血有肉。 是。 刚才那 但是他已经变了堆骨的，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话 题。但是再生的人来讲就非常之感动和窝心。 是。所以继续要问人类法医专家人类法医学家Winson， 是一起倾下先。我有冇讲错你个名字啊？ 冇啊，啱啊！ 我都讲到有啲乱添啊！其实都真系已经啊，其实即系喺你平时的工作当中啦，即系之前都有讲到啦，都系尤其是战乱嗰啲啦，通常乱葬岗啊、骨啊咁样啦，呢啲工作嘅环境。但系除此之外，仲有其他状况嘅系咪啊？ 系，冇错。咁啊，喺我最近其中一次參與的大型的災難事件入面咧，涉及一些大火啦，就將即係成棟樓燒，應該燒咗一段很長的時間啦。咁啊，跟住就即係當中有一些人的死傷啊，咁樣。咁但係成棟樓的居民都需要撤離嘅。咁嗰一次我就即係都有去到幫手處理啊，幫手去找一些搜索啊，做啲搜索啊、鑑定的工作啦。咁而除了入去現場去找一些即係我哋要處理可能被火燒過嘅屍體啊，或者係相關嘅東西嘅時候咧，咁其實都有一啲居民咧會委託我哋去幫佢揾翻一啲物件嘅，即係唔係淨係屍體啦，係啦係啦。 件事發生喺英國㗎嚇，係 啦係啦。 但我很好奇嘅就係、是、其實唔係已經清理咗現場㗎啦咩？你哋喺現場仲會揾到一啲屍體嘅咩？ 因为我哋每一日咧，佢嗰栋都算系当地嘅高楼啦。咁、我哋其实每一次咧都只可以做一个部分嘅地方。咁而我哋就分咗都一段时间几日上去，都唔系几日添啊，可能过几礼拜上去。咁、即系我哋 take turns 咁样入去去负责帮手做手术。咁有一啲日子甚至我哋系去到现场系唔入得嘅，因为佢哋担心个楼宇嘅结构唔安全，因为始终烧咗咁耐啦，咁所以就佢哋嗰日都即系 make sure 系做晒检查，即系可以继续啦，咁样我哋先可以继续去帮手做。 咁揾咗啲乜嘢啊？其实 系咯， 揾咗我哋其实入去嘅时候咧，即系除咗尸体啦吓，咁啊，我哋都有揾到一啲好个人嘅物品嘅，咁我哋都。有時候都幾感動嘅，因為入到去即其實入緊人哋屋企啦，睇到曬人哋即都叫做睇到人哋生活嘅點滴啦。咁啊，都我哋需要揾嘅物件可能都係一啲比較重要、珍而重之嘅物品啦。有一啲譬如係相簿啦，或者係有一啲就涉及可能個人嘅證件啦，因為佢嘅一啲身份問題，佢好需要嗰份證件去證明佢點解喺呢個地方啦。又或者係可能係一啲叫做证书啦，譬如话系结婚证书啊嗰类嘅东西，咁所以样样都有啲嘅，咁啊但系每一样都好能够体会到点解佢哋咁想攞翻或者系咁想专登去揾翻呢一啲嘅物品嘅背后嘅故事咯。 嗯，即系先都揾到一啲系咪？啲家属都有嚟。 有嘅有嘅，大部分都有嚟揾即係有委託我哋嘅都有嚟認領嘅。咁但係有係啦，揾到嘅。咁但係有啲就好奇怪，尤其是啲證件類嘅東西，可能佢已經保靚咗定點樣，但係佢揾完就佢就冇再出現過咁。不過肯定佢哋再生嘅。係啦。 咁梗係啦，如果唔係就報夢俾你聽。 好驚。 喂，講開報夢咧，你會唔會都真係成日我哋有陣時聽到一啲道聽途說就話，喂，原本嗰個死者咧完全失咗蹤。跟住有人话报梦俾另一啲人去帮佢啊，咁你有冇遇过咧？因为你都帮过咁多唔同嘅人，咁多唔同嘅尸体， 系报梦呢回事就冇直接嘅。系啦，系啦，或者系所謂靈異事，即係大家認知嘅靈異事件就唔係好有發生過。 咁你驚唔驚噶？ 有啲驚，係啦。咁但係中間有一啲，即譬如話我哋做嘢會好kick 啊。即係未必咁順利，或者係我哋可能揾極想揾嘅一啲線索都揾唔到嘅時候咧，我都會我自己啦嚇都有個習慣，忍唔住就開始同即係個死者或者嗰啲骨頭講嘢啦咁樣。咁啊，當然有時會嚇親側跟嘅人啦。咁啊但係都呢個叫做自己嘅習慣啦。咁我開始同佢講一啲，譬如話點解我睇唔到㗎？或者我係咪 miss 咗啲乜嘢嘢啊？點解我好似乜都揾唔到？點解會 kick 咗喺度㗎？你有冇幫我諸如此類啦？開始講溝通啊，想好似人答我嘢咁樣。我唔知係咁啱得咁巧定咩事啦。咁啊，通常講完頭一陣咧，即係叫做同自己重新振作之後，翻去再睇咧，就會揾到一啲新嘅嘢㗎啦。 哇！ 係啦。咁所以即系我又 解釋唔到， 真系解釋唔到，因為每一次當我好氣餒、好攰，或者想去同佢即系溝通，都會出現呢一種情況。咁可能呢一種係另外一種嘅靈異啦。 係即係都唔需要話帶呢啲靈異嘅眼光去睇你嘅工作嘅，係啊。畢竟其實你對住嘅都係一啲。即係屍體啊嚇，咁依家我哋見到而家就處理屍體啲情況，通常都係家屬去認領啊等等，呢啲我諗我哋好正常都即係有見得到或者即係遇得到，但係有時候啊，莫莉都有啲唔係好正常嘅時候嘅喎，係咪啊？ 譬如話因為喺處理上面可能會有唔小心即係調亂啦、或者係有機會認錯，正常係唔會嘅，因為無論邊一度都好，都會可能會有佢哋嘅一啲方法，嗰啲牌仔啊，或者係一啲巴曲類嘅東西，但係有時候真係冇辦法之下都可能會撈亂嘅，咁啊佢睇去到咩 stage 啦，咁大部分時間都可能仲有一啲辦法可以去嘗試嘅，咁啊但係當佢真係如果譬如火化完啊磨成灰之後咧。 就真係 揾唔翻嘅啦， 冇辦法啦，係啦，咁咪去到盡啦、 嗯。我私底下聽 Vincent 講啦，我先知道原來咧，我哋入到去一個火葬嘅位置咧、嗯，我以為所謂成日都話燒成灰，燒成灰， 嗯、 以為一撳個掣就好高嗰個嘅爐，跟住之後就燒到灰，但係原來唔係㗎。 是其实入到去火葬场那个即那个焚化炉入面的时候烧完呢出来的是骨块来的、嗯、即碎晒白色好像很白头炭样那种骨块啦咁跟住然之后就先至将它收集完呢就落去骨磨到磨成灰嘅。咁、 嗯、 所以我头先提及的那个话如果你未去到最终极磨灰那个 step 呢之前我哋可能都仲有一啲方法可以去協助辨認嘅，譬如可能係睇一啲隱藏咗喺個骨頭入面嘅一啲傷痕啦， 嗯、 或者係曾經受過傷嘅一啲痕跡啦，咁、嗯、樣都係可以幫助我哋去鑑定翻究竟個副骨頭係咪我哋即係佢哋有疑問嘅嗰個家屬嘅嗰個親人咁、 嗯、 樣。咁但係磨成灰之後咧。就真真正正冇辦法啦， 咁其實真係我覺得啊，即係 Vincent 啦，即係聽佢不斷喺度講佢自己工作上面嗰啲故事咧，好有熱誠，好有熱心的，而且確真係。但你成日對住呢啲即係屍骨啦，其實有冇對你構成啲咩影響啊？我嘅意思即係話，譬如你認識到一個人。你見到佢嘅時候，你會唔會有啲好似 X 光眼咁會 scan 啊佢？啊，佢骨佢副骨係點？ 佢個盤骨歪噶。 係啊，你會唔會咁樣啊？呢個咪算職業病咧？ 有嘅。 咁你就咁望我同彭晴，你覺得我哋點咧？ 唔係，我唔會即係好，我唔會又即刻坐直係嘛？我又唔會好刻意地專登去將嗰個人好似 X 光咁樣透視。但有時有一啲好明顯嘅位置，我會好 pick up 到。譬如話，我曾經見過一位即係喺街上面，我唔識佢嘅，但係一位女士啦，佢啲頭髮真係好柔順。又信到貼服到咧，佢扎咗條馬尾，佢成個頭嘅型咧出曬，跟住我係忍唔住同我嗰陣時身邊隔離個朋友講： 我可唔可以摸下？ 唔係，我唔識佢㗎，我唔識佢嘅。 我可唔可以摸下你啲骨頭骨？ 我同我身邊隔離個朋友講，佢話：喂，睇下佢個頭點解可以咁圓嘅？跟住佢話咩事啊？點解佢無啦啦個頭好圓啊？咁樣又或者譬如話喺街度會見到可能有一啲嘅老人家行得唔係咁好、嗯，我又會開始即禁不住喺度自己喺度諗究竟發生咩事，即我自己個腦有呢啲咁樣嘅思考嘅問題出現。 嗯、對你識朋友啊，識男朋友啊，嗯、或者對你屋企人啊，對你嘅工作啊，有冇特別即关心一定有啦，有冇担心嘅咧？ 担、嗯、心系有嘅，即系正如头先最初提及呢个索马尼兰嘅时候，我妈咪咧每一次同佢讲我去边，佢都话要 Google 下啦。跟住下一次咧，佢就会即系 Google 完之后，佢话点解你次次去啲地方我都唔识噶咁样，系、 嗯、 啦，即系佢哋都会好担心我嘅安全，但反而我自己咧。就冇谂咁多，我话啊系咩要咁嘅，我是但啦咁样，即系我已经好似将呢样嘢，我唔知系习惯咗定点样啦，我唔可以话习惯咗，但系我话呢样嘢已经变咗唔系我首要担心自己嘅一个条件，或者唔系第一个会谂嘅问题啦。咁、嗯， 但系当初你妈咪爸爸有冇阻拦你唔俾你做？因为成日毕竟对于老人家嚟讲，一定会觉得呢啲喂你唔老礼、啊，成日都掂啲尸体唔、啊、好啦， 俾到扶你啊咁样嗰啲 系 咯。诶，佢哋就冇俾到扶我嘅，但系佢哋就会即系惊我都会。掂到啲污糟嘢，咁佢哋都會俾一啲嘢我帶嘅，咁啊係啦，有條即係類似頸鏈保平安咁樣，咁、 嗯、 但係咁我都會覺得冇所謂啦， 嗯、 即係都係頸鏈啫，咁、 嗯、 又唔係話啲乜嘢嘢，咁我咪即係帶咗佢，大家都安心咁樣咯。咁、 嗯、 我呢個都 OK 嘅，咁但係佢哋最初真係的而且確唔係好知道究竟我做緊啲乜。 嗯， 咁啊即係問係啊，即係問你做咩啊咁樣啦。 你有冇唔講咧？ 冇，我反而讲啦，我就同佢讲话，其实系啲咩嚟嘅，咁我点解要咁样做？跟住佢哋听完，哦，好有意义喎、啊，咁、 嗯、 样，佢话咁，但系你都几辛苦喎、 啊，系啊， 系啊，我话系啊，咁样，咁但系久而久之，佢哋开始明得多咗，反而而家调翻转，即系譬如话有时揿电视，佢、 嗯、 哋会见到有啲相关嘅节目，喂，出嚟睇啊，咁样嗰啲、 嗯， 即系佢哋就好似都好开心或者好庆幸，佢哋都愿意。去接納就冇一嘢就話唔得，因為我有一啲朋友曾經我去一個 project， 唯一一個中國女仔啦， 佢嚟佢係嘗試試玩性質嘅啫，即係佢係真係考古考古嘅、 嗯。 但係佢想試下自己喺呢方面得唔得？咁跟住然之後，佢後屘同佢屋企人講咧，佢屋企人係鬧到佢咧、 嗯嗯、 傻咗。佢話：你唔可以掘人哋啲墳㗎、嗯，你唔可以掘人哋嗰啲棺木出嚟㗎。咁、 嗯、 樣樣。咁跟住佢就哦，下次唔使試啦。即係佢話佢完咗，佢就知佢之後永遠都冇得再掂咁樣。咁、 嗯、 所以我都好即係對比之下，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好好彩啦，咁啊都 OK， 咁啊同埋 so far 身邊除咗有一兩次做嘢係真係好明顯嗰啲人對於接觸死亡嘅人有偏見之外咧，大家都好好即係好 nice 啊，嗯、都冇拒我於門外咁、嗯。 男朋友啊，或者識異性嘅時候，一知道你哇係係啦， 手都唔敢再拖啦，咁會唔會噶？ 有冇試過？ 又冇，但係有啲係真係禮貌上，譬如我哋見出去做嘢見面要握手咁樣啦，佢、嗯、知道你掂過死人啊、嗯、或者乜嘢咧，佢唔握噶。Even 咧係一個 好明顯地避你嘅， 避 你 feel 到 所有同死人有關嘅人，佢全部都避，因為嗰次一個係真係要做嘢，而且一個災難現場。嘅處理，咁、跟住然之後，我哋見面咪要即係 仲握手啦，仲係握得手嘅時候， 仲係握得手，冇錯冇錯。咁我係唔握嘅，跟住嗰個殯儀嗰個都唔握嘅，但係淨係握做 admin 啊嗰啲咯。咁好明顯，我哋個個就。哇，佢都真係幾明顯喎、但係 其實 admin 嗰個先摸得最多，會唔會反而令到你識朋友嘅時候就會有咗少少陰影，或者會有少少識耐咗先話俾你聽啊咁咧？ 都會㗎，即係我唔會一下行埋去就同佢講我做咩㗎，同咩即每一日見可能見死人多過見真人咁樣啦，咁啊但係我哋都會盡量可能避哦，我都係做 consultant， 咩 consultant 我就通常都唔答嘅，兜咗去另外一度，直到可能真係熟落咗，我先會話係其實我做啲咩咁樣，咁啊不過通常啲反應都話哇你唔早啲講嘅好鬼型喎咁樣， 係因為我都我呢始終我哋對於死亡咧都係有種忌諱喺度，咁但係你日日接觸嘅就係呢一樣嘢，即係死亡，你對人生對死亡。在你做了这个法医人类学家之后，有没有什么启发呢？其实 又要追溯回大学时期，我在大学时期在接触真的修读法医人类学之前其实是哲学底的、哲学底已经很喜欢在那里思考生生死死的东西了、本身呢如果我即係冇喺法醫人類學度上嘅咧，我係會行哲學嗰條路，即係繼續上去喺度諗好多問題咁樣啦。 哲學家， 冇錯。咁啊，當我哋上到，即係當我去到接觸法醫人類學嘅時候，我就即係我冇放低到呢樣嘢嘅，反而將佢係好應用性地放咗落去呢個法醫人類學嘅。生活或者是工作上面，因为我只是见到真实的东西，我会想什么，可能会想、究竟即不是一些那么抽象的东西，应该可以说、直情是很形象化很实体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假如真有一些好像很那些思考性的道德伦理上的问题，我们就变成很实质的一些生活的 case， 如果这样我们又会怎么样呢、所以、在接触了之后，反而我觉得他将他没有拎走咗，因為我係 enjoy 哲學嘅嗰個過程嘅，但係佢接觸咗法醫人類學之後，或者做得多咗之後，佢反而冇拎走我呢樣嘢，反而係加強咗關於哲學嘅一啲命題嘅一啲思考。咁、當然離唔開生死嘅睇法啦。咁、但係生死嘅睇法，反而我覺得越做得多，我覺得我越學得多啊，即係喺佢哋死咗嘅人身上面學得越多。學到的不單止不是可能我以前就會就這樣說、對生命一些很小事的事不要那麼執著、因為大家最後都是這樣、但是現在越做得多就是覺得其實、除了要給一份叫做尊重、死者啦，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我要尊重在生的人，我要因為他們是遺留下來的人，但是其實死者都很值得尊重，他們都有他們的尊嚴。另外就是一樣很重要的一堂課，就是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自主權，即是死的時候你想怎樣去被紀念，你想怎樣被、處理你的肉身，其實都有自己的自主權。你不是說假設因為一些好突發性嘅事件死，我就冇選擇嘅餘地，唔係咁，所以我哋要喺 在生嘅時候要去開始 plan， 要去。如果不是为什么你想想木乃伊埃及的木乃伊咁多年、之后我哋都仲揾得到佢，因为佢哋喺好早嘅时候已经开始计划定，法老王一登基就起定自己嘅墓，同样道理，有好多现代嘅人可能觉得我哋系咪唔可以，其实唔系，有好多嘅选择，而家坊间有好多嘅选择可以令到你自己去做一啲能力范围以内嘅安排。 嗯，即系为自己打算，就唔系话喺再生，唔单止系再生嘅时候为自己打算，即系谂多啲啲。 系啦系啦， 怕唔怕死咧？其实对你嚟讲， 我自己，死系怕嘅，即系到而家就算见咗咁多都系怕嘅。我唔会话自己会唔傻啦，唔怕死啊，行出街冇事嗰啲，唔系，我都系怕嘅。呢个系人性嚟嘅，我觉得，因为系一个你未知嘅世界，冇人话过俾即系。死咗嘅人唔會翻轉頭嚟講，其實係咁嘅，咁樣唔會噶嘛，你翻唔到轉頭，咁所以就嗰一下你就會覺得，因為不安，你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冇人同過你講其實會發生咩事，所以你會覺得驚。但係我覺得可以令到自己冇咁驚或者冇咁不安嘅嗰個做法，就係你越去嘗試了解多啲，能用盡你自己嘅方法去了解多啲，包括你個身體之後會發生咩事，你會經歷啲咩事，或者你想你自己經歷一啲咩事，咁呢啲都係你可以用一啲嘅時間喺生前去 plan 去了解嘅。係啦， 我哋就係對於死亡就係學懂要及時要愛得及時啊，要珍惜啊咁樣。Winston 係咪都係咁嘅？有冇背後有啲宗教嘅力量去支持你？令到你的看法是啦，会是点嘅咧？会不会有啲咩唔同咧？ 我冇一个特定嘅或者特指定嘅一个宗教，但系我系点样讲咧？我系觉得系真系要及时嘅，或者系要珍惜大家身边有嘅嘢嘅，呢个系真嘅。有一啲 case 咧，做某一啲 case， 特別係牽涉可能小朋友啊，或者一個 family 嘅時候咧，就特別強烈嘅。每做完一個都會好想。即系翻屋企，即系见到自己屋企人，但系即系大部分嘅 case 都喺十万九千里以外啦，咁都比较难嘅，咁所以都系靠呢个科技去维持啦。咁啊，好彩有呢啲科技啦，咁但系即系转个头谂，我都仲揾得到，佢哋其实就冇办法揾得到。即系嗰一下嗰个冲击，每当见到系 family 或者系小朋友嘅时候，都个冲击都系好大嘅依然。咁所以就有些人会说我们会麻木或者怎样，其实我没有，因为个冲击是永远都不会觉得哦又是小朋友，哦又是家里，不会了，是每一次都觉得真的很重要，或者真的要好好珍惜。 是就是 seize your day， 经常都有一句说话，最后问你，你觉得公义有没有彰显的呢？ 有，不过不要问几时，不要在这里觉得是很久才会到，但是我觉得只要肯坚持，其实是总有找到的一天。因为这些就是 exactly 这些经历过战争啊，经历过一些不明不白的内乱的受害人家人的经历，就是他们等了很多年，但是都依然等着很多。如果肯坚持的话，都会有答案的一日。 老土都要讲句，始终有一日都会水落石出。多谢 Winston。 Thank you. 访问里边咧，其实真系咧知道 Winsome 个人咧到底系点，即系工作以外到底佢点样睇死亡啦，同埋佢嘅职业咧，即系识朋友，其实都唔容易啊， 系啊，仲要有爸爸妈妈支持， 系最紧要发挥到公义。 系啦，喺我哋嘅敏感人物里面咧，听到佢好多专业嘅面啦，好想讲咧喺音乐方面都听到佢私底下入面，跟住上个礼拜听到佢中意 DJ 之外咧，呢一首歌其实都关佢事，因为佢另外一个好中意嘅团体就 FIR。 哦，有呢一只歌 FIR 嘅 Lydia。 好，今日嘅敏感时刻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之后就会交俾125普通话台嘅联播节目。 好，我哋下次见，拜拜。